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坐梦雨下车闲飘，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上了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昨晚揭晓，本届天坛奖15部入围影片当中，有5部描述女性力量，5部电影的导演都是女性，其中2部还是电影导演处女作。天坛奖评委会主席王家卫表示，这个现象影响了评审团的方向。他说， 更多人关注女性的权益，也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创作者用电影去书写女性的故事。 格鲁吉亚导演安娜·乌鲁沙泽执导的影片《惊慌妈妈》获得了本届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2项大奖。这是一部女导演、女演员讲述女人发现自我、修复自我的故事。本届天坛奖的15部入围影片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这些电影跨越地域和时间，展示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下人们经历的故事。其中2部中国影片《红海行动》和《18洞村》也受到了评委的关注。评委乔纳森·莫斯托表示， 红海行动，我知道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来改编的，在我看来它很具备好莱坞元素。18洞村影片很美，它反映了非常中国特色的问题，社会当中有组织的来帮助人们去解决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在今年贺岁档票房收获不错成绩的《红海行动》获得了本届天坛奖最佳视觉效果奖。《红海行动》出品人博纳影业总裁于东说， 这是一次中国电影工业化和国际化水准达到一定高度的一个肯定，也是对于中国电影技术的进步的认可。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北京市各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3个文化带的保护与传承纪念北京市文物安全保护志愿服务行动4周年宣传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舒晓峰，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陈志斌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宣传教育部巡视员兼党委书记李庆忠、北京文艺广播台长许秀玲、昌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斌为北京市西山文化带保护志愿服务总队和北京市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志愿服务总队、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营业部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举行了授旗仪式。截止到2017年底，全市共有1730处文物景点被认领，参与文物安全保护宣传活动人次已经达到2.1万人。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经于上周结束，600多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参加了比赛，为广播梦想而战。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负责人及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素养与潜力。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并于5月举行复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以上内容是由小鱼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当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在节目的一开始，继续给大家送奖品了。我们的奖品已经进入到我们配送的倒计时的时间了，明天是最后一天咯。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瞎吃瞎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和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已经在上周结束了，600多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参加了我们的初选，为广播梦想而战。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知名的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的考察了选手的专业的素养还有潜力。那么初赛的晋级名单会在4月底为大家揭晓，并且呢在5月份来举行复赛。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一下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进入到今天乐享生活的主题。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周一的固定单元，在周一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书房这个空间。哎呀，又要说学习那些事儿了，一说到学习，很多人头就开始疼了，家长疼啊、我们像我这样的只能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的人也感觉到很头疼，所以今天有两位嘉宾来帮我们解决一下头疼的学习问题。他们都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一位呢是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张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琳老师，欢迎李老师。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 说到学习就很头疼啊，这个我相信两位老师也见过很多现在一听到要学习这两个字就头疼的孩子。 是的。 他们主要表现会有哪些这个表面的症状？ 表面的症状就是比如说上课不会专注的去听讲，做作业拖拉，还有就是情绪不稳定。 哎，这个情绪不稳定体现在哪些方面？ 因为孩子啊，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由于他这个上课不能专心听讲，所以回家就不能够快速的完成作业，于是呢考试成绩也不会好，这样就会得到家长和老师的批评还有同学的不喜欢， 那就这个人呢，他总是就是说，当你外界的给我的信息和刺激是这种不友好的状态的时候，那我反射回去的一定也是不友好的。因此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学习状态不好的孩子，他的人际关系也不好，他的情绪也很容易失控。 这个情绪不稳定，他来找到两位老师的时候也会有这种表现，比方说特别抵触，一听说是来学习的，就我不去，不要，会有这样的一些反抗的行为吗？ 来我们这儿的孩子好像这种就是最一开始的这种抵触行为好像不是特别的严重，是因为他来的时候就会告诉他，你到这儿来不是像你到一般的补习机构，还是让你坐在那儿去做题，告诉他到这儿来就是来玩来了，而这个玩是能反过来能帮助你学习的，所以一般孩子到这儿来比带他去那种课业补习机构他的抵触情绪要好很多。 就是这不能提前告诉你，就是去学习的。 是的， 这个暗示不能有。 对对， 好谨慎啊，家长现在的心态真的是生怕触碰到他这个学习的神经。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孩子的一些不良的表现，究其根源其实是不能怪孩子，其实是我们家长，就是特别细微的一件小事儿，我们家长呢跟孩子会生很大的气，但是呢他跟我一说这件事呢，我一跟他说，家长立刻就明白了。比如我们一个家长就跟我说，李老师那个又气死我了，我说怎么了，我把那个水果都给他削好了，把水也都准备好了放在他桌上，他就是不吃也不喝，干什么事儿都这么拖拖拉拉。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事儿不怪他呀，怪您呀。他说怎么怪我了，我都伺候的这么好了还怪我吗？我说当然了，我说这个吃水果和喝水应该放在客厅的餐桌上。孩子写作业写到一个小时，或者孩子出来休息的时候，你跟孩子一起坐在餐桌上边，一起吃点水果，问问他这一天在学校的情况。既让孩子吃了水果了，同时你跟孩子也有很好的很温馨的交流场面了。他一听恍然大悟，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不是说我们的孩子表现不好，而是我们家长不会如何去做家长。 这个我有这个感觉，但是我现在回想不起来了，就是小时候我父母是不是把这些吃吃喝喝的东西端到书房里面，但是这个确实我们大人想不到，但是确实给小朋友施加了压力。什么？我连吃个水果都必须在这儿吃，你的意思是我很长时间都不可以出去是吗？ 对呀， 这个心理暗示就开始了。 而且现在我们家长老抱怨孩子的专注力差，孩子的专注力差是从什么？就是从孩子幼小的时候，一会儿妈妈过来端着水，孩子比如说那儿正在玩玩具呢，妈妈过来端着水，来喝口水，一会儿奶奶过来了，插个苹果搁到嘴里头，人家孩子本来很专注的在那玩游戏呢，结果你们一会儿这个过来吃一口，一会儿那个过来喝一口，那孩子专注力不好从何而来的？都是我们家长破坏的。 这个就是所有的问题啊，我们都要找到根源。 对， 原来我们都只看到了表象，就像刚才我问两位老师，我说那学习不好或者是不爱学习的孩子会有什么征兆症状？你看一来他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们找根源是什么原因？原来的一口水，一小块苹果，一个香蕉，都是根源。 对，孩子最小的生活习惯就是演变到后来他的学习习惯。从小没有很好的生活习惯，你想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像我这样的，我们长大了再回头来看，你现在的很多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都和你原来，我们往前说一点可能跟你小学阶段，往后说一点跟你高考之前的这个学习状态很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就跟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学习习惯的培养。还有朋友在说，哎呀，这个记忆培训是不是要开始了，要听一下专家的解答，大家对于这个记忆啊，怎么增强记忆也很关心。所以呢，今天除了可以认真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来向两位老师来提问。不管是像我到了这个年纪，我会有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困惑，因为碎片化的时间的问题，还是说现在为人父母对于教育孩子学习这件事儿也很头疼，都可以跟两位老师来交流。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t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e。 好，刚才我们只是说了一个根源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会注意力不集中。那孩子不喜欢学习或者是有点厌倦学习，我们还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去找一下根源的问题？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产生，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解决方法有哪些。 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之前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啊，它有一部分是先天的原因，就是另外就是后天学习习惯的培养。那么先天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构成原因就很复杂了，可能是跟我们的先天基因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来到我们这里的小朋友呢，我们的潜能训练有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就是帮助小朋友训练他的注意力，那么专注力的这部分。那么当我们在实际的课程操作过程中发现这个孩子的专注力不集中的这个问题，其实他与男女没有关系，与年龄的差异没有关系，与他的年龄段完全没有关系。这个真的是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都有可能会存在这样的原因。那么每个人先天的注意力的专注力集中的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同时我们在专注力之前我给大家也分享过，我们的专注力集中的其实孩子我们发现他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一定都是很集中的。那么在他做他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专注力不集中。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叫补偿性的多巴胺，就是他在他做他不喜欢干的事情的时候，有的人先天会分泌一种让他快乐的补偿性的多巴胺这种激素，那么他就可以在即使他不很喜欢的事情上他也可以专注力集中。但是呢，如果说他这种激素先天分泌的会少一点，那么他在他做不感兴趣的事情上的时候他专注力就完全没有办法集中了。就是我们就会看到有的孩子在做他不喜欢的，比如说写字啊、读书啊、听讲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去集中他的专注力。那么这些都是有方法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来一点一点调整的。其实这个不仅仅局限于孩子，其实成人也是一样的。就我们发现成人其实学习会比孩子更困难一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成人的杂念会比较多，我们平时想的事情特别特别多，但是当我们发现我们头脑放空完全集中专注在某一件事情或学习某一件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学习效率会非常高。就是当我专注真正认真的专注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去做的时候，什么杂念也没有的时候，我产生结果的这个产生效果的效果会非常大。其实这个是专注力，无论是孩子和成人都是我们提高我们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如何去培养小孩和成人的这个专注力，其实它是有一整套的科学训练的方法的。那么我们儿童就可以在6到14岁这个黄金年龄段可以通过潜能的训练来一步一步提高他的专注力，而且效果会非常明显。成人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我建议成人呢会做一些放松呼吸法。当你觉得你做一件事情完全没有办法集中专注力，你杂念特别多，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的时候呢，你这时候去放松练习一些腹式呼吸，然后经常呢会让自己再动脑一段时间，给自己头脑一段放空的时间。然后包括成人也可以做一些很专注的练习，在这种时候我们的专注力是会明显提升的。现在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碎片化时间，其实碎片化时间就意味着我们一整段让我们放松专注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的手机其实是非常破坏我们的这个训练专注力的练习的，因为我们的头脑时刻在不停地转着，随着手机不停地在转，随着自己找不停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认真应用在学习上的时候，我们的专注力反而会被这种一段一段碎片化的就是思维迁移的这个过程而全部都被打断了。所以呢，就是经常让自己做一些头脑放空的练习、呼吸的练习、放松冥想的练习，其实是对成人的专注力的提升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帮助的。 刚才张丹老师说到这个放空呀、冥想啊，让我想到我周围有朋友用这个番茄学习法啊，来锻炼自己的集中注意力。就是我没有太实验过啊，但是那位朋友跟我讲过番茄学习法，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哎，我很专注的25分钟。 我告诉自己接下来的25分钟啊，有成年人嘛，心理暗示，好，我就专注做这件事，比方说看书啊，比方说剪辑某些东西，然后接下来好到时间了，咔，这个可能闹钟就响了，我就可以给自己一个5分钟的休息或者是10分钟的休息啊，你好像是有预期这样一个休息，所以你前面的这个25分钟就会特别的专注。我没有试验过，因为我有时候这个学习还是依据我说的，就是高考之前的这个学习习惯，我会自己强迫我自己在某一个阶段啊，那就是放下手机去不要做任何的事情去学习。但是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成年人已经有办法心理暗示了，这个和他原先去做的某些培训啊训练啊在小一点的时候6到14岁会有关联吗？我可以很好的实践这个番茄学习法。 因为成年人跟孩子的这个在自控力方面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跟以前有没有这个您所说的那个基础啊，其实可能还不是 没有太大 的必然，不是说一定啊，不是有很必然的联系，关联一定是有的。 没有太大的关联。那现在我们就说，如果我想我成年之后也依然有一个好的学习状态，现在最佳的培训的年龄，培养他的年龄依然是6到14岁这个阶段。 对，因为这个孩子啊，在我们这个出生的时候，那么我们有这个72，不是在这个孩子胎儿期的时候，他是有72种这个右脑能力。那么当他出生之后，就变成了20多种，到了成年人之后，就所剩无几。那怎么办呢？就是一定要在6到14岁，其实不是6到14岁啊，其实就是从你出生开始，一直到你这个14岁，一定要对孩子进行这个右脑的训练，我们所说的全脑的开发。 不间断的开发。 对，不间断的开发，这样呢才能保持我们孩子大脑的这个右脑的能力，那至少呢能保持9种。而这9种呢，它又像一个行星的一个图一样围绕着我们的孩子，然后让孩子在智商和情商上边都能够有所收获，然后并通过对这个外界不断的这个信息的刺激而获得更多的智慧。随着你不断的激发你的潜能，练你的右脑的能力，然后再不断的获取知识，这样伴随着知识的增长，它就起到一个循环的作用，就是良性循环。 刚才说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从72种能力 直接 20多种，好歹我们保留9种吧，这个数字还是挺可观的。 对， 所剩无几，那是什么零啊一啊，那这还是有点可怕的。好，刚才已经有朋友在问了，那集中注意力后天要怎么去调整和改造，就是集中注意力这件事情他可能想了解一下。 这个呀，其实我们现在家长最最头疼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孩子现在被贴上一个标签叫多动症。那么这多动症的孩子就意味着等同于什么呢？就是专注力极差。那么这个专注力的他这个我们的领导者呢，是我们大脑的那个边缘处的前庭器官。我曾经看过一个走进科学的一个节目，就是说我们前庭的器官，我们正常的人，我们前庭器官上边那个细胞啊是淡粉色的，而多动症的孩子这一块的细胞是灰色的。也就是说当这个信息发出来之后，这个指令发出来之后，必须由外耳传到内耳再到前庭。那么我们这些多动症的孩子呢，他由于他做不到这一点，他那细胞不活跃嘛，甚至有的已经处于瘫痪或者死亡状态了，那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他接应不到这个信息，所以他就是在那儿，就是我们说孩子就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老师给的所有的指令都接收不到， 对，没有反应，这一部分的接受指令是拒绝的， 对， 直接灰色了。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全脑训练呢，就是激发孩子的潜能，然后呢最强的这个自控能力给孩子激发出来，促使他这个大脑对这个事物引起关注。 刚才说到这个细胞啊，前庭组织啊，前庭组织真的是有粉色和灰色的区别的。 对，我是在很多年前看那个《走进科学》 我们可不可以从就是说它确实是从生理结构上来说 就有问题， 它是存在差异的啊。像刚才张丹老师也反复强调了，这个注意力也好，或者我们严格的说智商啊这个方面，它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异的。但是接下来我们 这个不属于智商

这样就会比你让孩子一直坐在那儿写作业要效果要好得多。 哦，15分钟，这是我们了解了他的这个专注时间，我们就给他定一个科学的时间。 对， 不要让他6岁半的孩子乘以2也到不了30分钟。 对， 不要指望他就能够专注的写30分钟。 对，还有一个问题是跟专注力不太有关系的是什么呢？是6岁半的孩子，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呀，周围围着大人太多了，所以很多时候孩子一个眼神过去，他所要干的事情大人都替他干了。而有的时候往往呢，爸爸妈妈有时候处于一种无奈的状态，因为这孩子一个眼神过去，爸爸妈妈要是不动换的话，那么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可能就会说这个爸爸妈妈，你怎么那么懒，你怎么不去帮助这个孩子。因为孩子很多自己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所以孩子的这个手啊，小手这个部分的肌肉发育的不是很好。他发育的不是很好，你让孩子总在那儿握着笔去写字， 他很累啊， 他很累。 嗯， 所以孩子就会出现，其实他那个时候可能不是他不想专注，而是他手累了，他写不下去了。还有就是看书，我们对孩子是要有视觉训练的，比如我们全脑课程里边也包含着视觉训练。那么当孩子他的眼，这个就是说他的眼力，他看一会儿书他就会眼睛疼，就会不舒服，所以他就不想去看了。这些呢，我们通就家，因为家长不懂吗，我们通称为他的专注力不集中了。其实他里边是有每一个这个反映出来的表象，他是有一个其中的更深一层次的原因的。 为什么看动画片就不会眼睛疼呢？ 一个是刚才说的那个 心理暗示嘛，他是 一个是刚才说的那个喜欢啊，再有一个他那个动画片是什么，是图像。 嗯， 写字是什么，是文字。孩子年龄越小，其实右脑的状态越好，他越容易接受图像的。 哦， 嗯， 我说我小时候那么喜欢看电视呢，嗯，都是有缘由的，现在方法都找到了，原因也都找到了。 嗯， 好，这位朋友已经完全接受到了我们李爱琳老师的这个指令了，说明白了，写15分钟，休息10分钟，再写15分钟。 对， 啊，对，你其实而且有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下孩子。是吧，就是休息15分钟了以后啊，你需要休息一会儿吗，或者是哎，你现在是不是手觉得有点累啊什么的，你要听一下他的诉求。如果他单纯的就是不爱写了，你就开始骂他或者怎么着，这个， 没用。 嗯， 当你骂孩子的时候啊，当家长咆哮的时候，孩子的大脑是处于关闭状态的，你 不听， 哎，你这都快气疯了，他还会依然顾我。 哦，他是会自动的关闭的，我们以为他听进去了。 不是，你越呲儿他，他越不思考了，他就关闭了。所以你怎么讲半天，戳着孩子脑袋讲半天，你怎么还听不明白呢？是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把他的那个理解呀、记忆呀这种能力全都关闭了。 哦，原来是这样。 嗯，对。 哎，我觉得有时候跟这个教育专家聊天啊，解释了很多我小时候自我的困惑，你知道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怎么就听不懂呢？我觉得原来因为是我爸辅导我学习，我现在回想啊，我印象中他说过好多次这种话，就是他可能给你解释某个题啊，然后他解释了很久，他觉得你都听不进去，可能是因为他的音量提高了，然后他的状态不对了，我就自动的屏蔽了这一部分。 对， 如果他很和颜悦色的跟我说，我可能也就接受了，听进去了。 一个是态度问题，还有一个是认知问题。嗯，就是我们大人认为这个问题如此的简单，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而我们应该相信，就是孩子他在那个6岁7岁那个年龄，他的认知，你所给他讲的那个话，他就是不明白。因为老师为什么需要老师？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他的语言表达，他是根据孩子的认知一层一层递进的。 嗯， 而我们家长，你的这个讲解是从你成人的认知，然后成人的语言去出发的，所以孩子就是听不明白。 哦， 嗯， 哎，这一点我接触过很多的家长，包括后来我再反过来问我的父亲关于学习方面的问题，他说其实我原来看你一些奥数题呀，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讲。他说因为呢，我只要列个方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他说我就记得当时就是奥数遇到就是过不去的坎儿，因为女生有时候啊，对于这个数学反推怎么就推回去，这个我就是想不明白。我觉得有一点他还引导的比较好，他说那你不明白你就放下吧，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你此刻就是刚才李爱玲老师说，你的认知到这儿了， 对， 就是无法前进了，那没有关系。他说等你上了初中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嗯 啊，你就列个2元一次方程就完了，还别当2次，就1次方程就解决了。 哦，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好，我就哎，慢慢的好像就这个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对， 觉得我学不会好像是我自己智商的问题，我怎么就不能够跟上其他小朋友的步伐？哦，这个态度很有问题。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孩子好像做别的事情特别专注，只有在学习这件事情不太专注。我们刚才那位六岁半的小朋友的妈妈也说了，孩子的记忆力他观察是很好的，而且呢很喜欢画画，动手能力很强，乐感也不错。哎，听蜡笔小新动画片能够把日语的歌就这样唱出来。哦，就是你看他也会观察孩子在哪些方面专注力好，然后记得好，学得好。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说他在干这件事情上专注力好啊，他不是专注力。你说孩子在那看电视，你认为他专注力好，那是他这个人在这儿不动，眼睛盯着电视，你觉得他专注力好，其实他脑子里想什么你也不见得知道。还有就是比如说做熟练工种的时候，老司机开车，哇，十年无事故，二十年无事故，你说跟专注力有关系吗？是完全的专注力吗？不是，是熟练工种。其实老司机在开车的时候脑子里指不定想什么呢，但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太熟练了。还有打字员，他打字打得那么快，飞一样，你说是专注力好吗？不见得一定是专注力好，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太熟练了。 哦，哎，这个我也观察过一些跟我同龄的人在学习的这一路啊，我观察过他们，有些家长就会说，跟老师说，我的孩子就一天他就坐在那儿写啊，或者他一天就坐在那儿看书啊，为什么学习成绩还是不好呢？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问题， 没有效率。 对，他是一直坐在那儿，你知道他坐在那儿干嘛呢？或者他在看什么？ 摆出了一个学习的动作， 姿态很重要啊，跟你说，但是内容到底学进去多少，不太知晓。 对， 那刚才除了我们说到的，把孩子的年龄，很简单的算法乘以二。就是多少分钟啊？七岁，那差不多其实也就是15分钟。 对， 啊，你得到十岁左右，可能他才能够，9到10岁才能够持续20分钟这个专注力。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数字 这个也因人而异了就。 然后你可以观察他，然后去询问他的这个状态原因。还有一点很重要，提醒家长们，不要什么事儿都帮着孩子做，啊，他都握笔都握不住了，你还帮他拎这个拎那个。啊，是不是？就是啊，放学了啊，书包不行，接过来，好重，就自己背一下，怎么了？反正上学的时候也一直都放在桌上，也放在椅子上，也都没有自己背起来啊。好，我们家长要多让孩子自己做。那涉及到这个注意力的提高的问题，真的，我们少儿潜能教育里面会有针对他的进一步的培训吗？比如说，我会把这15分钟可以再延长一点点，或者是我在这15分钟内让他的效率比现在的15分钟要更高。 我们的潜能教育其实最主要的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孩子的专注力的培养。因为我们呢通过右脑的脑波音乐，然后实现他脑内屏成像的能力。其实刚才李老师讲的特别好，那我可以简单的再补充一点，就是爸爸妈妈在咆哮孩子的时候，其实专注力呢其实跟我们内在一个放松自在快乐的状态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当爸爸去咆哮孩子的时候，孩子内心他没有办法放松，也没有办法快乐，也没有办法自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他的专注力一定就没有了，就会出现李老师刚才说的这种大脑关闭的状态。那我们的潜能其实最重要，始终训练孩子是通过脑内屏成像光这种工具，始终让孩子练习他的放松、专注、自在的这种状态。通过这样的工具，他会放松专注自在的状态越来越多，而这个工具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然后孩子又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他在他喜欢的事情上，他一点一点一点的把他的专注力提高，而且呢这件事情一旦练成功之后，对他的记忆，对他的阅读，对他的理解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那他的我们叫照相记忆，他一旦专注力高了之后，我们一个 PPT 上打的所有的文字，他看过之后呢，最开始3分钟、2分钟，甚至几十秒，然后他瞬间把它以图像的形式抓取，然后我们把这个 PPT 关掉，然后他可以复述上面的文字，有的甚至可以达到过目不忘的这种效果。 这也是他专注力极度的集中的一个效果，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而这个时候他不是刻意的。 是他大脑已经到达了那个境地。 哦，就是刚才李爱玲老师说他自动。 对， 我自动启动了这个功能。 对 对 对，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上周来我们这里来访的一位企业家，他跟我们分享，他从初中到高中阶段留五年的时间，是他们县里的第一名，远远甩出第二名，90分。然后他说他在，他就是。他给我们回想啊，他先天就具备这种专注力的优势。他曾经实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他用心地盯住上课老师讲话的嘴唇，然后老师在一直讲的时候，他就只是放空地盯住老师的嘴唇，结果他把老师上课45分钟的东西用右脑的形式完全录下来了。录到什么程度，他可以事后回放老师每挑一个眉毛动一下嘴的这么如此细节的动作全部都可以录下来。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潜能课程中发现，我们有的孩子在潜能打开之后，经过一系列的训练，是实现了这样的状态的。我们的老师回来跟我们说，老师，我今天把我们上奥数课老师讲课内容我录了20分钟。然后我就逗他，我说什么叫录了20分钟？他说就他讲课那个样子就跟录像一样，我回家可以重放。这就是专注力极度提升给孩子学习中产生最直接的效果。 哦，这个好神奇。 对，很神奇， 听起来很神奇，但是是真的，所有的孩子通过训练都是可以做到的。 对，是的。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去谈这个生理的差异，或者有的家长觉得，哦，那不行，那我孩子可能就是智商差一点，这个练，我觉得只是练习时间长短的问题吧。 对， 是吧，每个孩子不同的， 也是有科学的方法的。像我们那个就是之前来我们这里来访的这个第一名，这个男士啊，他就跟我们说他是先天具有这样的优势的，但是就是这个我不能肯定我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啊，但是我觉得他在这方面他可能先天右脑的激活性差别，就激活性就非常好。我类似把它比喻成一个显性基因，但是我们可能98%的人都不是这样具备先天这样优势的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呢，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方法，可以 后天 也把这样的优势训练出来。 对，刚才说到的这位状元啊，考第一名的，我绝对相信，就有一些人，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他的智商啊，他的很多的这个先天的这个能力，就是比我们要好一些的。那我们再去回头去研究他们，观察他们，总结出来了很多这样的方法啊，他们是无意识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件事变成有意识 的 一个后天的培养。还有绿薇在说，也不知道是上课没有认真听呢，还是其他的原因，总之就是写作业的效率不高。刚才我们李爱玲老师讲的方法有没有听到啊？可以试一试，就是大概的把孩子的年龄乘以2啊，一般来说可能就是15分钟20分钟的样子，他写，然后你就让他玩一会儿，歇一会儿，歇个5到10分钟，然后再让他去写，你试一下这个方法好不好。 5、6年级的孩子先做语文，做完了休息做数学，别一次让他全都做完。 哎，我们分科目啊，这是到5、6年级高年级了， 对，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上课没听讲啊，这事儿啊，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也说，他说个人觉得孩子到了年龄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是大人不太懂孩子身心发展的各个年龄段的特点，然后就把孩子归类为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儿童。他说这是不应该的，你应该了解他，然后呢，有的时候只是听老师说你们家孩子上课不听课，然后回家就一通骂。他说这个时候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给了孩子，老师们有没有必要给这样的家长上上课呀？特别强烈要求两位老师给家长们上上课。 可以，我们那个上文金泰，我们也有家长课堂，因为我们发现 家长好需要上课， 真的需要上课。 这 跟家长的知识层次水平毫无关系，但是跟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教育和引导孩子关系非常重大。 你看刚才这位家长也说了呀，因为不知道他在课堂上面的情况，所以他回来呢就是作业效率不高，他就有很多的困惑，你去上课没听懂吗，是吧，所以你这儿不会做效率低，还是你单纯的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你现在不想做了，是什么原因。所以家长也应该去问问孩子， 对 吗，对，倾听一下他们的声音。 对，老师有的时候，其实老师有的时候人都有情绪嘛，我们家长一家子人管一个孩子还焦头烂额呢，一个老师一个班，有的甚至两个班，好几十个孩子，老师在管理的时候，老师也不是神，他不可能做到情绪永远的那样正确，永远的高兴，对吧，一定老师也是有情绪的时候，那当这个时候老师跟家长反映的情况不见得是100%正确的，也不见得是100%公正客观的，